当然，我们现在讲的礼，不是孔子那时候的礼。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有桂花油？我们现在费心讲究的仅仅是礼仪，说白了就是点儿面子功夫。按过去的说法，知书才能达礼，礼仪无论中外，对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而言，不是礼仪小姐仪式上的作秀，而是建立在文化修养上的举止做派。礼的仪式背后，如果没有文化和教养，那么即使把动作程序背得滚瓜烂熟，依然属于不知礼。反过来，有教养的人，即使在具体礼仪环节上有些瑕疵，也不会让人觉得失礼。无论中国的古礼还是西方的洋礼，背后的精神都含有对人的尊重。礼仪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仪式，而是人的举止，主要是日常举止。那些在国外出乖露丑的中国游客，尤其是那些带长字的人们，其实在正式仪式方面倒是很少有可能出错。在国内招待上司的时候，礼貌之周详，态度之恭敬，程序之繁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一旦离开官场内的礼仪环境，就会变得粗鄙不堪。无论是大声喧哗、随地吐痰，还是抢占座位、贪小便宜，所有行为表现出来的表面上是失礼和失态，实质上则是缺乏教养。中国游客在西方旅游，很少去博物馆，要去的话，也就是去名气大的罗浮宫和大英博物馆。就是去了，也往往挤在几幅人所共知的名画前叽叽喳喳。至于其他一些很有特色的博物馆，绝大多数中国游客连听说都没有听说。中国游客最爱去的地方，除了红灯区，就是名牌专卖店。事实上，在国内旅游的人表现也差不多。我曾经多次感慨，我们教育已经让我们的国家产生了几代缺乏文化素养的人，包括相当多所谓的精英，甚至一些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同样缺乏起码的文化素养。这个课需要补，但绝非短时间所能奏效。我很怀疑眼下恶补礼仪课到底会有什么效果，甚至怀疑这些到处讲课的礼仪专家自己的文化素养究竟怎样。大讲礼仪，至多也就是暂时给自己和单位涂了点粉，还不一定是地方。当然，很多单位是把请人讲礼仪当成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来完成的。对于这样的单位，礼仪实际上只是一种政治任务，一种单位的文明秀，这就又当别论了。历史可以当饭吃吗？历史可以当饭吃吗？自从干了教历史这行之后，老有人问我这句话，每次问我都老老实实的回答不能。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这样回答还是有点不妥。的确，历史不是包子馒头，没法抓起来就吃，解不了饥，顶不了饿。但是历史跟吃饭还是有点关系。历史对于人来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甚至人类整体，是一种关于过去的记忆。试想，如果我们有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失忆了，忘记了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我们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挣饭吃就有了问题。推而广之，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全人类也是如此。只是这种失忆一般不会发生，所以人们对于历史也就不那么在意。其实完全没有历史记忆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不学历史，但你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自己学习的历史，对于你从事行业的记忆， 都每时每刻在影响你，左右着你谋生的过程，干预着你的生活。与此同时，尽管在当今之世，聪明的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几乎没有乐意学历史的，即使像北大历史系也招不到好学生，录取分数段也是北大最低的，但社会上对于历史的消费却异常旺盛。但凡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以及最近大热的通俗说史的故事书都很有市场。可以说，除去教材，真正由读者自掏腰包买的书籍，最大量的就是这类东西。更有意思的是，当下这些通俗历史的写作，很多居然是由当年避之唯恐不远的某些金融证券和海关界人士书写的。显然，相对于自己从事的专业，他们对于历史的阅读兴趣更浓些。当然，大众对历史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种享受，他们对古代才子佳人的兴趣在本质上跟对现代的才子佳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从古代就这样了，古代的说书唱戏总免不了讲史，真实与否一般没有人在意。不过在众多的历史消费者中，总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满足于一人的一言，怀有追索真相的冲动。应该说，在现今，这种冲动更加强烈了。这说明，了解历史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本能的一种冲动。显然，我们现在的历史界的确无法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历史界虽然已经有部分的人开始步出以往阐释意识形态窠臼，不再满足于为领袖的言论找历史的证据，不再因为领袖一句话打造历史研究的一朵金花，整个历史界一共五朵金花，都跟领袖的话有关，但是还是恪守家法，不肯越雷池半步。做明史的不能碰清史，做清朝前期史的不能碰晚清史，至于社会科学更是不能沾惹，沾惹了就是离经叛道。一方面考据功夫不到家，一方面除了考证又做不了其他事，无法对历史做出合理的解释。更糟糕的是，即使是这样狭隘的历史叙事也是言语乏味。别的学科也许还有玩弄概念、故作深奥的本事，历史界连这样的玄虚也玩不了。文字谁都能看懂，就是没有意思，干瘪乏味，没有创意，也缺乏思想。有人讽刺说，这样的学术研究阅读者只有两个，一个是作者本人，一个是杂志的编辑。这样的历史的确跟大众的吃饭没有任何关系，只跟书写者自己的饭碗有点干系。不写完成不了所谓的科研任务，也许就评不上教授了。过去历史的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但人们追求真相的冲动却也同样无法止息。正像我们不能把产品的检验交给每一个消费者一样，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所应当是每个做历史的人天然使命。把你探索出来的真相告诉大众，把你理清的历史事件的逻辑线索告诉大众，把完整的历史故事讲给大众听，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更清晰，饭也会吃得更香。红色桃花源的解读，读向继全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欲者多，悔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阵，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而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 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向继全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已经初露端倪。向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农村的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的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向继全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现象的全部内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于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的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往往以祖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工厂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农民不仅对集体经济有需要，而且对于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也有强烈的依赖。越是在动荡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古代中国有过乌弊，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冀依靠能人和组织度过转型期的风险。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的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的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在少数地方，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政治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向继全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原教旨的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用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即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实力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斌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志，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无论王洪斌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桑拿房、歌厅都为外圆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的优于向高村和方家全村，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虽然真正导致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王洪斌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按捺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的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奇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的得到了加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好事。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是怎样。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得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屋壁，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聚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没有例外的都会有一个身负众望的领袖。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像是市场海洋中的屋壁，只是这个屋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 却与时俱进。